七，请佛住世，请转法轮，主要的目的是宣传佛教，将佛教普遍广泛的介绍给大众。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修学，想要得到真正的成就，请转法轮还是不够的。各位想想，哪一个人一生之中听一次经、两次经就开悟正果的呢？佛陀在世的时候有，佛灭以后就没了，所以必须要请佛住世，就是要请好老师常住，以便日日教导我们，令我们接受长期的熏陶，才能够得到成就。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李炳南老师有一日问我们， 各言而止， 就好像孔老夫子一样， 你们每一个人的志向愿望都讲来给我听下。 他问到我，我就向他老人家报告，我希望将来能够到处去弘法离生。他听了之后点下头， 好好啊，但是你不能够成就人。 他说， 你自己成就就可以，你不能够成就别人。 我就问了，点解呢？ 你只能够做到宣传的效果。 他再进一步告诉我知道，他老人家住在台中三十几年，因此台中有不少人成就了。他还说， 如果在台中一年讲过一日两日，就没有一个能够成就。一日步之，十日寒之。 我听了明白这个道理，确实是这样。但是佛家讲缘分，佛不度无缘之人，到处去宣扬，这个缘浅容易，住在一个地方教化众生，那个缘要好深。所以我这么多年来通通都在外面游法，对自己真的有很多好处。最大的好处就是对家，一般人有家的观念，我就完全冷淡了。日日旅行，日日住旅馆，哪个地方有家？没有，确实没有。虽然自己有个道场，一年也不过住十几日又要走，通通好处住旅馆，家的观念打破了，对自己是一种解脱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。现在我真正体验到了。 大众想要成就，一定要请佛住世。佛灭了，佛的弟子无论是出家或者是在家弟子，只要是真正有修、有学、有德行，能够给我们作榜样，能够指导我们修学，都应该请他在此地常住，使这个地方得他长期的熏陶，才会有真正的成就。 所以要想成就，请转法轮之外，一定要真正发心请佛住世。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佛弟子，真正得到佛法利益，我们自己要带头例请法师大德常住这个地方，并且尽心尽力供养。真正的大德生活都非常简单，很容易照顾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再说道场的庄严是为了接近大众，道场如果不庄严，人家一看这个道场大概没什么了不起。如果道场富丽堂皇，他们就会想这个地方大概是不错，欢喜心、恭敬心就产生了。因为一般人只看外表，不知道内涵，所以外表亦都要做到个似个样，只能够接近广大的众生。虽然真正识货的人是不讲求外表的，但是接引一般大众，庄严的道场是有必要的。道场虽然庄严，但是在道场里面出家人住的很简陋，这个情形到大陆去看就知道。大陆的寺庙宫殿式的，飞檐重阁，非常庄严，但是出家人的寮房就很简陋。方丈和尚住的房亦很简单，很朴素。由此可见，庄严的场面它的目的是为了接引大众，这些我们都要细心的观察，然后才知道 以怎样的态度，怎样的方法，怎样的仪式来请佛住世，令佛法真正在一个地方生根成长开花结果。普贤十愿，前面七愿是菩萨的愿行，后面三愿是菩萨的回向行， 所以第八愿常随佛学，是说我们知要以佛为修学榜样学习的典范。 佛今日不在世，佛的经典还留在世间，依照经典修学，就是常随佛学，这个是修学佛法所要取的最高标准。 第九，行信众生， 这个是指面对法界一切有情众生一定要信，信是非常难做到的，所以中国人讲孝，底下接着讲信，不信就不孝。学佛是尽大孝信众生，在行信当中观察机缘，诱导众生断恶修善，助他破迷开悟，你一定要知道时节因缘，什么时候我应该怎做才能够恰到好处，收到圆满的效果，所以要有智慧善巧方便，才能够行顺。 最后第十，普皆回向， 是将我们自己所修所学的功德毫无保留的全部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，回向菩提，回向实际，将自己的心量托开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就是一个自己，到这个境界才是真正究竟大圆满。总之我们修学净宗所依据的经典是净土五经一论，修行的方法有五个科目，三福、六和、三学、六道、十大圆满，非常的简单，非常的明了，一点都不复杂。我们一生遵守这个原则来修学，决定成就，真是古德所讲，万修万人去。我们有了理论的依据，有了修行的方法，但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用什么心态，什么态度对人对事对物呢？遵守这五个科目就绝对不会错，然后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 佛法的修学次第：一、信解行证。 前面是佛法修学的依据，以及行门纲领的介绍，现在再讲讲佛法教学的善巧。善巧是指方法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巧妙，如果我们不知道，就很难学到佛法真实的大理。 佛法修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，就是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所讲的信解行证。 第一，信，能信就是完成熟了。我们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，什么叫缘？就是他能够相信，能信表示缘成熟了，不能相信就是缘未成熟，所以佛度众生一定是到能够相信的这些人。佛家和其他宗教不一样，其他宗教信了就可以得救，佛法信了是表示可以入门，信了之后一定要解，就是理解佛法所讲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因此解就是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真的理解之后自修行，所以行是建立在解的基础上。在理论没有搞清楚，方法亦不识的时候，怎样能够行呢？这种行就是盲修盲乱，不是真正的行。真正的行是有理论的基础， 正確的方法。行最后的目的是要达到正，正字是真正的受用。什么叫做正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将自己所信所解所行的在日常生活当中通通用得着，通通融合了，那就是正。譬如我们讲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所想的所行的，我们所行的所想的就是经，经同生活融化成一致，咁就是正。这个叫真如，佛法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。所以一定要知道修行的次第，信、解、行、正。信第一，要相信自己，就是佛家讲信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。信神是宗教最重要的一个条件， 佛法最重要的是信自己，不是信外面。信自己有佛性，信自己本来成佛，信自己和诸佛如来无二无别，信自己真性被污染。只要我们将污染去掉，恢复自性，就和诸佛如来无两样了。 如果时常觉得哎呀，我罪业深重，烦恼恐怕自己不能够成就，这种人就注定不能够成就。为什么不能够成就呢？他不相信自己能够成就，佛菩萨再大的神通智慧道力的帮助他亦不得。佛菩萨是帮助他能够站起来的人，他自己站不起来，佛菩萨对他是无可奈何。所以说第一个是信智， 第二信他，他是指佛法。佛在经典跟我们讲这么多的道理方法，我们相信依照这个理论，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，自己决定能成就。 所以先信智后信他。牛奕大师又将它扩充为相信理，即是道理。相信事，事由哪里来呢？事由理上来。理是清净心，是真如本性，就是真心。所有一切万象都是由理演绎出来的。这些现象怎么会演绎出来呢？这里有因有果，而且因果是连续的循环的。前面一个因结了果，果又是因，因又结果，那循环重叠无尽的。这些事实我们都要能够明白，能够相信，由这里建立信心，然后求解，求一切通达明了，这样自己修行自无疑惑，自会有快乐，自无障碍。学法最重要的是亲近一位老师，接受老师的教导，依照老师讲过的方法来修学，这个是古今不变的正途。 在中国古代，佛门教学首先是五年学界，这个界不是三藏里面的六藏，而是遵守老师的教界，就是要遵守老师的规矩。这个学生将来是成功是失败，老师要负完全的责任，这些就是师道。 现在实在讲已经看不到了，为什么呢？老师不负责任，学生亦都不认真的学习，师道真的是没落，这个是时代的悲剧。学生对老师没有尊敬心，老师对学生亦没有真正的照顾，亦没有真正成就他的愿望和关怀。五年学界是中国人所讲的师承，学的是什么界呢？简单的说就是培养界、定、慧三学的基础，这个是老师的责任。老师没有其他的东西教给你，好像禅宗拜师一样，这五年当中老师叫学生做什么，分配一个工作叫他老老实实去做，这个简单的修行方法绝对不能够改，日日照做。所以学生就觉得枯燥无味，感觉在道场上做了五年工什么都没有学到，其实他学到的东西太多了，他自己不知道。学到什么呢？烦恼少了，叫他这个不准看，那个不准听，限制好多， 如果通通都能够遵守，这五年下来就是福慧双修。福是什么呢？ 日日都在寺院里面做工，就是修布施。因为出了家，身上没有钱布施，日日做工，用劳力修布施波罗蜜，修供养。每日这些不能够听，那些不能够看，六根都塞起来，收摄起来，心得定，心得清净，这个就是慧。所以老师是在教你修福、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，他教得一点痕迹都没有。 这种教法在教下也是一样，就以法华宗来讲，一旦到天台宗道场去修行大师之后，老师也是将常住工作分一样给你，或者叫你扫地，或者是叫你担水，或者叫你去厨房打杂，然后叫你背经。天台宗是以法华经为主，老师就将法华经给学生去念，念五年念到会背，工作的时候经就放低，没工作的时候就快脆读经，其他什么都不用理，专门打杂。这样做五年是真正的修学，绝对不是说将初来的人当作工人那看待，不懂得这个是真正定慧等学，是奠定修学基础。五年下来，学生福慧都有了，再给他参加讲堂听经，听他一年两年，他开悟了，明心见性。我们今天看高僧传，就可以看到古人的这种教学法，能给学生在寺内没几耐就正果开悟了。而现在的人在一个道场住上三五十年，或者住一世都不开悟，就是去读经，将三藏十二部通通都念了，亦都是不开悟，最多只是得到一些佛学的常识，看得多记得多，对于断烦恼开智慧是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所以亲近老师，老师指出一条路给你行，在刚刚行的时候一定感觉枯燥无味，但是这个阶段过去之后，那种欢喜是不可思议的，是真正得到了的喜悦。 今日我们修学犯了严重的错误，一开头就想广学多闻，而古德是从断烦恼学起，是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通通断了，就是定慧完成了，然后再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个是一条正路，不能够越级。 现在人修学所犯的过失，就是不先断烦恼，就开始广学，还希望学得越多越好。清凉大师讲这种修学的方法叫做有解无行，只在解的层面下功夫，对自己真正的功夫疏忽了，不去断烦恼，不去修清净心，结果是增长邪见，他所知道的都是邪知邪见，不是正知正见。这些说话讲得非常的有道理。 二，戒定慧齐修。 咁学佛由边度学起呢？就是由念一部经落手，是不是要懂得意思呢？不需要懂，因为烦恼未断，福慧不具足，所理解的都是邪知邪见，都是错误的。咁点解总系要念呢部经呢？各位要知道，念经同禅宗参究修禅定冇两样，同密宗三密加持冇两样，只系方法手段唔同啫。念经就系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。各位要明白，戒律就系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我哋读经嘅时候，心里边唔会乱想，当然诸恶就不作啦。 经典是佛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，没有比这个更善的，因此读经就是众善奉行。 所以说念经的时候戒律圆满了，不用一条一条修。念经的时候要专心，专心就是修定，念的时候 由头到尾冇念错，冇念漏，念得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咁就系慧，修慧。所以念经是界定为三学齐修。如果我一边念一边研究，咁就将佛经当作是世间书，界定为三学都冇啦。这个不叫做修行。所以读经是修行的基础，是修行的根本。大家千祈不要轻视。修行入门，如果是选用经典，就由这里落手。如果一日念一个钟头，你就修一个钟头。念两个钟头，就是修两个钟头。当然修的时间是越长越好。我在台湾以及特拉斯的道场有不少的同修，无量寿经一日念十遍，他们大概已经念到2000遍以上，因此经文很熟，念一遍大概只要半个小时到45分钟，一日念十遍，差不多有5-6个小时在这里修界定位。每日有这么长的时间修行，修上几年，心就自然定了。心定以后再睇经，眼就放光。点解呢？一睇意思就全部明白，全部懂得。 佛经是佛从清净心流露出来的，我们自己的心清净，自然同佛相应，那又怎会睇不懂呢？今日我们睇不懂佛经，就是佛心是清净的，我们的心是散乱的，散乱心和清净心不相应，不能够起共鸣，所以佛讲的我们听不懂，道理就在这里了。 所以真正要能够懂得亲近一位善知识，一位好老师，就要相信他不会骗你，他教给你的方法一定不会错的。老老实实选一部经，修净土的就选无量寿经，修天台的选法华经，修花严的就修花严经，你修哪一宗哪一派，就修他本宗主修的经典，因门深入，先将本宗的经典老老实实的念5年。换一句说话讲，在5年当中一定要将烦恼舍去，恢复清净心，这就是学佛的起步。实在讲，5年修得清净心在以前是可以的，现在不得了。因为以前的人心底污染少，污染的程度亦都轻，5年清洗就差不多可以洗干净。现在的人污染太严重了，况且以前的人10几岁才受到污染，只会有是非人我，只有贪嗔痴慢。现在的小孩子2、3岁就有贪嗔痴慢，他由哪里学来的呢？由电视学来的。我家日日在看电视，他不得不受污染，天真活泼的童年没了。所以现在的人真是不幸福了。好像我生长在农村，到13、4岁才懂事，所以我的童年时间很长，童年不懂事是真快乐。世间什么苦乐我们都不知道，成日就懂得玩，懂事了之后就不快乐了。为什么呢？会看人的颜色，那很难为的。所以说这个时代的人比不上以前的人，人能够做了太苦了。 修学到自己心底清净了，智慧开了，就可以参学，就什么都可以看，可以听，可以接触，因为自己已经有定，不会被外在环境所转，自己有了主宰，见得越多，听得越多，越能够增长智慧，增长定力。 定慧是怎样增长呢？不为境界所动，这个就是增长定力。样样清楚明白是增长智慧，所以那个时候参学定慧更能够往上提升。这个是古人教学的方法，先修戒定慧，先修根本智，然后再参学，成就圆满的后得智，就是无所不知。佛在波野经常讲，波野无知，无所不知。所以要先修无知，5年学戒，就是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再接触社会的时候，什么都知道，无所不知。 真正修行是用这样的次第方法来达到目的。古大德不单只是遵守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这些规矩，更以儒家的基础作为修学的基本。这些是因为中国佛教将小乘舍去了，以儒家来代替小乘，特别是以孔老夫子的德行作为我们入佛门的根基，就是论语上讲的夫子五德：温厚、善良、恭慎、节俭、忍让，即是温良恭俭让。在这上面再建设的就是三福、六和、三学、六道、十大愿望，以达到真正究竟圆满。这样的架构在整个大乘佛法，无论哪一宗、哪一个法门，宗门、教下、显教、密教，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基础，违背这个原则。换一句说话讲，按照这个架构次第来修学，无论修学哪一宗、哪一派，没有说不成就的。由此我们可以讲，由五德六和尚打基础，是中国大乘佛法的特色。除此之外，佛法在教学上还有一个非常进步的作法，一直到近代至被人想到进修教育。佛当年在世，他的声闻弟子在身边还未毕业，还不能够独立，要同佛在一起，不能够离开佛的弟子。已经有成就的是菩萨，菩萨要帮助佛教化一方，代佛还法，到各地建道场讲经说法，推广佛教。但是每一年有一定的时间又回到佛的面前，那就好像暑假一样，学生放假了，老师没放假，老师还要进修，回到佛陀的面前接受再教育。这三句叫做结下安居。 结下安居就是将在四方从事教化的学生通通召集回来听佛讲经说法，使他们自己定位德学更增长，而且还在一起研究讨论教学上的各种情景和难题，以及解决的方法，作为彼此参考改进。 这种教育方法在我们中国历代是很少见的，这种暑期进修教育是非常值得称赞的。结下安居在台湾还要少数地方有这个形式，但是已经没有这种精神。同这个类似的好像寺院或者是居士的团体举办夏令营、冬令营、佛学讲座、打佛七、打禅七，亦类似进修教育，是值得普遍提倡的。讲到断烦恼、修戒定慧、了生死，在我们这个世间确实是非常少见，讲出来亦不能够被人接受。但是进修教学法是非常殊胜、非常有效果的。依家的人观念不一样，总是一开始学就要学得越多越好，点不知结果一个是有限，一个是无限，相差实在太大了。几千年来用这种方法，不知道几多人成就。我们反观依家新的教学法，充其量只能够帮助一个人得几个佛学博士学位，得一些名闻利养，实在讲要断烦恼、了生死、出三界，恐怕是好难好难。这些是我们应当要深深反省的。